2013年1月至到12月，差唔多整整一年嘅时间，我喺立法会办公室每星期录影一集《历史在笑》，主题系五四运动与中国，每集一小时喺 My Radio 播出。五四运动与中国总计播出45集，内容包括五四事件、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大学祭酒、人物与思潮。103年前的五四运动固然是北京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亦都是移风易俗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当时是一个思想解放兼容并包的时代。港共政权教育当局揣摩北京意志，最近以推动新时代国民教育为名，搞思想改造的洗脑勾当，配合中共极权统治，驯化奴化香港的中小学生。为了抗衡港共政权的思想改造教育，五四运动与中国45集节目重新制作，配上中文字幕。9月1日起，逢星期一四晚上7点在 My Radio YouTube 频道播出。敬请各位新知旧语收听、收看和付费支持，多谢大家。 玉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玉敏踩场啦。今日礼拜一啦，咁啊，我一个礼拜就做两日踩场，礼拜一、礼拜四、礼拜五就做玉敏踢爆。咁我哋迟啲咧，可能将啲节目内容稍微即系喐一喐佢，改一改佢。而家谂翻起咧，踢爆嗰度最好就我嚟闹人、拣人，屌你真系讲人。踩場就講事，今日講事，但講事今日都要講嗰條契弟，嗰條契弟叫盧寵茂，即係醫務衛生局局長。今日咧就係2022年嘅9月5日，啊，眨下眼一時間過得好快，下個禮拜咧就中秋佳節啊。咁好啦，即係如果計到中秋為止咧，咁我眨下眼咧就嚟咗兩年，將近兩年，呢個時間過得幾快啊？你話係咪？即係。人間何世啊！真係，即係我呢輪咧有好多感想嘅嚇。咁有時即係都想寫下文啊咁嚇。我嗰日咪整個每日一句咁啊，出咗一個即係每日一句嚇。咁我記得我係上個禮拜做節目嘅時候口痕喺度講講下嘅。咁嗰日咧坐喺度即係睇睇下書咁就整個每日一句啦咁，講下自己啲心情嘅，其實就一篇文章啊。咁呢啲係順手黏來嘅文章啦嚇。咁但係我哋寫就唔會寫啲無病呻吟嘅嘢嘅，係咪？咁但係又有好多感慨，咁有時即係諗下而家喺呢度，咁即係為乜咧？即係屌我哋點解會咁即係咁淒涼嘅？真係屌你俾人趕喎，即係周圍俾人趕，呢度都差啲俾人趕走嘅喎，係咪？我屌你嗰笪地方我噶嘛，香港係係咪？咁而家嗰啲。嗰啲咁嘅撲街噶，你走得快好世界啦！哎呀，你哋走啊，唔好翻嚟啊！咁啊，好似佢而家好世界咁，香港就死咁，我而家話俾你聽，係咪？香港就死，我都想翻去嘅，咁但係而家係翻唔到咁解嘅啫，你明唔明？咁點解我喺香港出世，我喺香港大嗰幾十年喺香港，咁家產我老豆老母山墳喺嗰度，我點解而家翻唔到去咧？點解我細佬死，我連最後一面都見佢唔到咧？啊？屌你妈！呢一个咁嘅政权，屌系天杀的，系嘛？系全部应该扑街冚家铲死先啱噶嘛？你系嘛？即系由习近平一路数落嚟，包括香港呢班狗官，系咪？咁香港点解要有咁多人？喂，周围即系我讲，我其实我咁嘅年纪又冇乜所谓啦。有啲人觉得系咪？你啲屌你死一世唔死大半世，系嘛？你好命咁咪多十年八年命，系嘛？咪咁都好快嘅啫嘛。嗱，我眨下眼已经2年嘅嚟咗呢度。咁但係我哋梗係喂繼續有得噏，我梗係噏啦，係咪？唔係我哋唔似就受死嘅人嚟嘅喎，係咪？睇落啊，啲人覺得我咧起碼有10多年喺度呱呱嘈嘅喎，係咪？咁但係人係好難講嘅喎，係嘛？咁但係問題就係話點解我哋屌你咩？即係喂要無處容身咧，搞到要係咪？咪就係政治啫嘛，係咪？即係有時諗起咧，係除咗興之外，就係個人係會有抑鬱啊，你明唔明？即係我哋好在而家就即係過咗70歲嘅人，即係都冇乜所謂啦，係咪？ 咁啊有儿有孙咁啊，咁就咁咯，系嘛？咁但系有啲人，譬如我有啲朋友嚟咗呢度，几年都攞唔到张身份证，香港又唔想翻去嗱，嗰啲唔系话。有參加過反送中運動，驚翻去俾人拉。香港啊，即係唔想翻去嗰笪地方已經係。跟住呢度又未必有得永久居留，咁於是就諗下去加拿大或者英國，周圍啊去，你搬完一度啊搬一度。咁你香港人喂係唔應該咁噶嘛，大佬？香港人可以話俾大家聽係，即係所有華人社會裏邊最優秀嘅就係香港人。所以你講共產黨呢個政權幾可惡先得嘅？即系讲起呢啲咧，真系啊！所以我哋冇得，即系有啲人话：，喂，你讲下第二啲嘢啊！屌，好多人睇嘅，会知道咁多秘密，又识得咁多人，系咪？咁我哋始终都系要讲呢啲嘢嘅喎，错主啊嘛，系咪？所以我屋企人发觉我可能都有精神病都未定嘅，有啲要睇精神科医生。睇精神科医生就代表你有精神病啦，可以咁。即系我自己话自己啫，系咪？你可能会有情绪病啊、焦虑症啊、抑郁症啊。屌咧，我你有得俾我闹人，我呢啲病全部都冇晒嘅，话俾你听啦。嗱，呢个医务卫生局局长咧，琴日礼拜日，而家啲契弟咧，呢啲官咧攞几十万一个月，屌你啊，不务正业，得闲就写网志，又唔系佢自己写嘅，屌你咩？搵嗰啲另外支十几万人工一个月嗰啲人帮佢写嘅，系咪？咁佢梗系讲佢意思出嚟，咁咪有人帮佢写啦？唔通佢自己写啊？系咪？屌呢条友识唔识字我都怀疑，系咪？屌你真系，系咪？识唔识中文我都好怀疑，系咪？咁佢。佢嗰篇網誌咧講咩咧？嗱，而家香港疫情咁嚴重，已經破萬啦，去到係嘛？又嚟一個即係新即係變種病毒係嘛？跟住而家就騰曬雞係嘛？咁但係咧嗰個防控疫情嘅政策咧係進退失據，左右之説都唔知道想點係嘛？咁點解我今日會留意佢呢篇網誌咧？有兩樣嘢，第一佢就九唔搭擺落鳩噏咁啊。第二，佢有提到，喂，佢點樣去處理嗰個疫情？講嗰幾點，係咪？咁呢幾點啊，每一點你都可以攞出嚟當笑話講嘅，係咪？嗱，先講佢寫嗰篇文章嘅目的係咩咧？嗱，嗰篇文章咧就叫做《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啊，呢一 chip 都冇人有，咁啊話呢個係佛語咁話，係嘛？咁佢咧就話。即係上任兩個月啊，即係做咗呢個即係醫務衛生局局長之前，就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個院長係嘛？咁啊，深圳嗰間院即係咁，我啱咯，去深圳咪係嘛？咁翻嚟香港做咩咧？係嘛？你適宜喺大灣區噶嘛？屌咧，香港你醫死人都得呢啲係嘛？一個唔覺意，因為你精神有問題啊嘛，係咪？上任兩個月就感受到特區政府對傳媒的報導和評論非常重視，啲咪廢話先，係咪？即係你特區政府點會對傳媒報導和評論非常重視咧？你信唔信咧？嚇、啊！睇佢呢篇文嘅人或者政府啊，我哋好重視即係傳媒啊嘅報導同埋評論。屌你而家仲有喂報導就是官方嘅消息，做傳聲筒呢、這個叫做報導。评论冇评论嘅，全部系擦鞋，系咪啊？香港仲有咩评论咧？而家话俾我听，我严格嚟讲，有嘅，有啲小马大帮忙，好似刘洪之刘嗰啲，系咪？叫小马大帮忙，系咪？你唔敢质疑呢一个政治体制嘅，系咪？咁你又对传媒嘅报道同埋评论重视，因为冇不同嘅声音，冇反对嘅声音，冇异议，个政府系冇进步嘅。一个真正开放嘅政府就一定系对传媒嗰啲相反嘅意见或者啲评论鞭挞你嘅评论系重视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等于毛泽东当年讲嘅系咪？欢迎即系啲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啊，即系提出批评。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係咪？文言者無罪，文者足戒，咁嘅態度喎。當然後來就係楊某啦，係咪？引蛇出洞，跟住拉曬你啲人去坐監，係咪？任何一個開放嘅政府，你都係要重視傳媒嘅報導， 同埋評論。因為那個報導的重點在哪裡呢？譬如說現在講緊疫情，那大家就會在那個防控疫情政府出現的一些謬誤或者失誤，是吧？那會有很多報導的嘛。只要你政府的消息是自由流通的，或者你開誠布公的，那人家就自然找到你不足的地方。好啦，那這些報導是有助政府改進的。至於評論都是，是吧？那一個正常的社會，開放的社會，多元化社會應該是這樣的。但是現在香港就不是，香港只有官方的報導，即是等於我們那時候做記者，或者我做報館做主管的時候，是吧？我做採訪主任的時候，喂，我們很多時候新聞處發的新聞稿，我們或者新聞處即是那些新聞公佈，是吧？每次即是新聞處都有一份，你每一間報館都有的。咁有啲咧就將新聞處嗰段稿改，即係個日子佢今日出嘅，咁我哋聽日見報就寫昨日括弧，係嘛？譬如今日禮拜一見報嘅，咁昨日就禮拜日四號，咁我哋作括弧四日，咁今日見報啊嘛，我哋今日見報係五號啊嘛，咁咪改一改呢啲，跟住入邊啲內容稍微執一執佢，咁就出街嘅。但係我唔係嘅，逢係呢啲政府發嘅新聞稿，我劈鳩咗佢嘅，我就係要個事實嘅啫。拿了个事实出来就叫啲记者做 follow up， 咁佢先叫采访新闻。而家嘅情况就係屌你咩倒退到就好似几十年前，你就攞喂你要填塞个版面，你咪攞政府啲新闻稿喺度填囉，起条标题囉，咁样做㗎件事係，係咪？咁有啲报馆嘅做法就係、是、哦，我报道还报道，评论就还评论，社论就有即係报馆嘅立场，係咪？咁报道呢我就忠于事实咁。咁但係政府發嘅新聞稿咧，就多數都唔係事實嚟嘅，屌你咪！或者我哋要質疑佢嘅事實，因為佢一定係以偏概全，對佢自己有利嗰啲嘢就報導，對佢不利嘅嘢佢唔報導噶嘛，係咪？咁所以傳媒有個責任就係監督佢，同埋挖掘一啲佢冇報導嘅嘢嘛。所以第一句啊，嗱，點我哋尋章摘句，如果揸住嗰啲編嘢，我真係有排解喎，不過就好嘥時間，係咪？咁就話外媒佢係指呢個彭博有一段報導，咁啊對新聞專業有不一樣嘅體會，講乜春咧就係喐人哋啫嘛，即係話人哋嗰篇報導有問題，係嘛？咁啊佢咧就話呢篇文章咧，即係講彭博嗰篇文章就話香港政府官員嘅目標係今年11月取消入境人士酒店隔離，咁內文引用大篇幅引用知情人士嘅內幕消息，繪聲繪影，好似親歷其境大爆政府今年十一月取消入境人士酒店隔離措施，又指內部官員在抗疫政策出現呢個出現矛盾啊！咁啊，嗰、那個報導仲揾一啲社會人士對呢個消息做評論，但係提供消息嘅所謂知情人士咧，個名除咗 the people 或者 the person 之外咧，咁究竟啊嗰、那個內幕係咪真實咧，就唔係好重要嘅。咁好啦，跟住各大本地傳媒咧就轉載啊，咁好似真有其事咁樣。咁佢喺呢篇文咧，就令佢聯想到啊，幾年前喺內地熱播嘅宮廷內鬥劇集《延香攻略》呢個契弟，喺廣大深圳嗰度，你嗰間學院嗰度，你個契弟就係喺睇《延禧攻略》嘅。原來係啊，屌你，唔係你點知《延禧攻略》咧？我都唔知嘅喎，我係睇撚到你呢篇嘢，我先去抄下《延禧攻略》喎。你明唔明啊？其實我知道呢個劇集係好熱喺台灣嗰度做 ，OK 係嘛？哦，原來你作為一個教授，屌你作為一個咁資深嘅教授醫生。医学院的教授，你老尾个化为三代厉鬼，你在入面日日看《延禧攻略》嘅，咁你写呢篇文引用《延禧攻略》就话，哦个宫廷斗争嘅历史上系咪真有其事唔重要，就是、电视剧嘅剧本嚟嘅啫，观众中意睇就成为热播，就能达到编剧嘅目的嘅成功，你讲乜呢？同呢一个你防控疫情外媒嗰个报道失实有乜关系咧？请问系咪九唔搭八咧？你话呢啲人系咪？你估你講《延禧攻略》好多人失明㗎，冇睇過呢個劇就唔知你噏乜啦。宮廷內鬥即係話，哦，彭博呢一篇嘢就話我哋特區政府咧內部有矛盾啦。對於呢個係咪十一月開放俾人入境嗰、那個係嘛有矛盾啦？咁啊呢個就好似《延禧攻略》入邊講宮廷內鬥咯咁。屌你咪堂堂一個教授咁家產，你不務正業係嘛？香港而家疫情爆到咁，而家破萬啦，每日日日死人係嘛？而家死咗成萬人啦，係嘛？150万人確診啦，係嘛？其實梗係唔止啦，如果計埋啲黑數，係嘛？呢輪日日都成萬個，聽唔聽到啊？屌乜你做醫務衛生局局做 做两个月咋，唔加产已经十万八万人确诊啦，已经。 屌你老味，真系系嘛？ 跟住又提到嗰个所谓佢嗰个抗疫措施嘅原则，有五个。第一，不躺平。咩叫躺平啊？咪又讲大陆啲蜚语系嘛？持续控制确诊数字，更好管理风险，提升应变能力，防止医疗系统超出负荷能力。以前都讲过晒嘅呢啲嘢，减重症同埋减死亡，系嘛？咁咪日日都有人死，保护高风险，包括一老一幼长期病患者，以科学精准方法，咪呢全部都废话嚟噶嘛？我哋要睇个结果啊嘛，系咪？所以呢啲系咪垃圾咧？知几廿万一个月嘅垃圾，系咪？嗱，仲有呢条契弟咧，即系你睇翻嗰啲唔系黑历史咧，过去嗰啲即系多含不义，即系坏事做尽嘅人嚟嘅。呢个系喺大学教书又系咁，做医生又系咁，系咪？即系你作为一个即系医学院嘅教授，当时佢即系我记得2014年即系占领运动嘅时候，佢又行出嚟讲好多嘢噶，系。嗱，讲咩咧？我即系睇翻佢嗰几，即系早几年，你知道呢条友咁点解可以做到医务卫生局局长咧？因为吓，即系佢做好多坏事啊嘛，系咪啊？喺我哋嘅角度啊，2014年占领运动期间，500个医生啊报咗联署，系嘛？就话呢个行动影响民生。咁呢、這个即系卢颂茂当时系港大外科学系嘅主任，有份联署。咁聯署唔緊要啦，你啲人唔同意係嘛？咁有幾百個醫生聯署喺報章度，咁冇正常啦。咁但係佢有啲講法咧，就話好似癌症喎，由金鐘蔓延到銅鑼灣、旺角喎，呢啲咪比爾不倫咧，係咪？好啦，2015年嘅7月28日，嗱呢個最丟架，扮死係咪？咁喺嗰個即係香港大學嘅校務委員會會議嘅時候，就即係我係討論。即係陳文敏有冇做副校長嘅？咁啊，你睇扮死就話啲學生擁佢落地下，屌你咁啊！堂堂一個系主任，唉，你真死就好啦，唔好扮死啦，係咪？嗱，呢啲咁嘅賤人，而家係醫務衛生局局長 ，OK？ 只有黃毓民可以咁樣講嘢嘅啫。我話俾你聽，係邊個夠膽好似我咁講？係咪？有啲人話：，唉，你台灣講乜都得，屌我香港我都係咁講啦，大佬，係咪？好啦，跟住我都數臭下佢先得嘅。雖然啊過咗少少鐘啦，唔緊要啦，係嘛？嗰次就香港大學學生會馮敬欣，即係啊嗰啲學生衝入會議室啦嘛，因為要抗議呢個校務委員會，即係就嗰、那個即係副校長個任命嘅問題啊嘛，係咪？咁好啦，到2015年9月29日呢一個講法，我最反感嘅。嗱，陳文敏教授咧係我好尊重嘅一位學者嚟嘅，法律學者 ，OK 咁啊。咁咧，盧寵茂喺個校委會嗰度咧，就指控陳文敏嘅學術水平連助理教授都不如，呢個係誹謗嚟嘅，大佬。佢係教授嚟嘅，屌你話個助理教授都不如，呢個誹謗嚟，大佬。佢教幾多人出嚟係資深，係大律師做法官嘅都有啊，大佬。係咪？你作為一個醫學院嘅教授，喂，你憑乜嘢去質疑陳文敏嗰個法學素養咧？請問？系咪？呢、這个咪真系咪政治立场咯？系咪？因为你要赖共产党屎忽啊嘛？系咪？咁你对于呢一个陈文敏，佢系比较俾人嘅印象，佢系支持民主自由嘅，就咁解啫嘛？系咪？咁呢个系咪贱人咧？喂，人格有问题，你一个人格有问题，你点去做一个医生啊，大佬？你人格有问题，你点做一个医学院嘅教授啊？你人格有问题，点去做呢、這、一个即系、就是、特区政府嘅主要官员？其实呢个我要修正，人格有问题才做得的，原来，真的，休息一会。